Thank you. Thank you.

中。 Oh,

看见列强，他看见列强正面对着，自己也得飞翔，自己 等待着你。 Oh, Thank you. 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。